锵锵三人行，今天好啊，狼还在这儿。郎咸平老师，郎咸平，这狼大炮，昨天跟我们讲这个房价的问题， 对， 我听着这是别开生面啊。但是你提出了问题，提出了症结所在，你说将来我们怎么能买得起房子？ 买起房子，政府就要补贴， 还是靠这个？ 就是要补贴。你比如说你卖地的钱。啊，我们过去政府卖地的钱，它地价很高， 嗯， 而且连连涨， 嗯， 啊，我们这个卖地的这个地价涨幅之快哦，那是不可想象的，几倍的翻倍，但这个钱你拿去做什么用的？政府做财政收入，去修桥铺路，或者给农民什么什么各种形式的补贴，反正都做了，是吧？这你不能说做的不对，好吧？但是再回头再问一句话，你这个钱哪里来的？啊，你把地卖了，啊，你把地卖了，你准备做什么用？你要取之于民，还之于民 啊！ 用既然是卖了土地的，你就还之于土地，给老百姓建什么呢？廉租屋或者经济适用房。 你预期的，你比如说在北京，你所谓的经济适用房，那大概会是一个什么价钱呢？ 经济适用房目前北京的问题在于，经济适用房在某些程度上还是考虑成本效益，这是不对的。 投入产出 啊，对，就是按照你的成本。 啊， 给你加个10%， 嗯， 算成开发商利润，他还是就是保持一个最低利润，这是不对的。对，经济实用房廉租屋，你就是要亏本的。 对， 你就是要让大部分，不敢讲所有哈，让大部分老百姓都有屋可住。 嗯， 这就是香港， 居者有其屋， 居者有其屋，这是一定的。 对， 那么这个话我们私下讲很简单，但是你要把这个观念让政府官员能够听懂、能够接受，那就需要不断的讨论。 我都懂啊。 不，因为你要这么想，就是我们现在中国虽然说是社会主义国家，但在最近十几二十年来呢，我们很多政府官员呢很相信，就是一下子从左转到右， 对， 现在从极左转到极右， 这就是问题。 对， 从极左到了极右， 嗯， 而且我们不够 自由市场， 对 对，什么 完全强的是而不强的中间， 对，而且他们呢，我觉得就是。我现在发现有时候我在大陆跟一些比如说我自己在香港成长， 嗯， 作为一个资本主义底下长大的人，我发现就是我碰到很多大陆的朋友啊同行，他们对资本主义的对市场的这个信仰这种迷信的程度比我还厉害。 对， 就他们真的觉得市场什么都可以解决的，什么都可以丢给市场。但是你如果真的看这个历史的发展，你会知道过去市场从来不是自然的，市场的这个健康，它的平衡是需要去调节的。它不，大家都很相信市场自己会找到所有问题的解决方法，我觉得这是不对的。 嗯，你说调节啊，我注意到你经常说到这个利率， 对， 是不是政府起作用就在利率上面是一个关键的钥匙？ 利率起作用一定在美国，啊，因为它经济形势非常简单，经济结构简单， 嗯， 所以这么一调利率呢，就从利率。它可以扩散到全美国所有的领域， 各种行业， 各都可以，中国不可以。 嗯， 那你像你上级，你不是讲吗？嗯，你现在这个利率调高，造成很多这个企业啊 不想干 了，不做本业了， 对， 开始炒楼炒股去了， 这就是中国的问题。美国不 会。但是我反过来说，那如果说政府把它调低，是不是就解决了他们炒楼炒股的问题？ 那不行，你调低的话呢，我们还有过热的部门，比如说我们地产是过热的，是吧？ 嗯， 还有去年比如说钢铁、水泥。大型国企这是过热的，你利率调低它更热，因此你要分开做， 左右为难， 分开做。我们目前的政策就是一刀切，这是问题。 啊，应该分门别类， 分门别类， 分别对待。 对对，我们讲的很简单啊，但是你要把我们讲的话能够让政府的当成政府的指导方针的话呢，那需要时间。 那我再问你一个问题，现在大家都在谈通货膨胀的这个危险，你的观点是什么？ 通货膨胀，那么政府目前的观点是认为是钱太多，叫做流动性过剩。啊，而且当成首要任务来解决，所以透过提高利率、提高银行存款准备金率、大量收回流动性，也就是大量收回大家的钱， 嗯嗯 啊，来解通膨胀。那我想反问一句话：如果不是这个原因呢？ 啊， 有没有可能不是个原因呢？ 对啊， 有没有可能是错的呢？ 对， 如果错了，那就很有意思了。 那你又有什么根据这样说呢？ 大家想想看哈，你因为我们这个政府公布的数据哈，就是通货膨胀8.7%。农牧产品22%， 啊， 食品等等的，猪肉就是70%。那么那个猪肉价格怎么涨的？ 涨成这个， 根本跟流动性无关，也不是你钱太多了，而是很简单，养猪户 不想养了。 为什么不想养了呢？去年以去年为例，进口饲料价格大幅上涨， 对， 猪瘟发生了， 所以他所面临的投资环境急速恶化，他就不想干了，去干嘛呢？拿买小猪的钱去炒了炒股去了。所以到最后发现猪肉价格为什么上涨，你把大猪宰了之后呢，你发现后继无人，不是后继无猪， 后继无猪 不养小猪了，炒了炒股去了。 但这个通货膨胀不是有个，就你刚刚说政府这种想法，但问题是我们现在大家都知道这个通货膨胀不只是中国嘛， 对， 是全球性的。 我没讲完了，所以我们中国像以猪肉为例，你发现养猪户从过去的猪肉供给者变成需求者了，猪肉价格上涨，好吗？还有这个水果呢，车厘子价格呢，现在一斤50块，好吗？一斤50块，你价格怎么上涨的？这就是大家不想生产的。在此之外，严重的国际金融炒家的操纵。举个例子，石油价格涨到以截至昨天为130几块了。就各位大家知不知道？按照数据显示，全球石油的需求量还是低于现在的供给量的。 啊，是吗？ 对。 不都是需求量紧缺吗？ 没有，需求量是每日的需求量是低于供给量的。 哦， 而且四大粮食储量是1.46亿吨，需求量是1.32亿吨，所以重要农产品以及石油基本上都是供过于求。供过于求，按照经济学理论， 它价格要 这样跌才对是吧？ 对啊， 它不跌反涨。 哎，这挺怪的哈， 这是今天的这个国际通货膨胀来源。 那我们国家的这个像说这个人民币啊，这种贬值还是升值，我都听不太懂。 升值 啊。那我先不讲那么复杂，我先把这个问题讲完。那么就是为什么农产品也好，石油也好，它是供过于求，那价格大幅上涨呢？国际炒家的操作。 国际炒家， 金融炒家操作。我举个例子哈， 索罗斯又出来活动了吗？ 我不敢说是他这个人了，但是国际金融炒家这么一批人了。你想想看啊，我们设身处地的替他着想一下，好吧？不是瞎着想，用他的思维来想。你看，我们今天中国买什么产品，都会是价格上升，是吧？那他怎么赚钱呢？ 对、 是不是就在中国买任何产品之前，他先买，把价格拉高之后呢，卖给中国人？就这么简单吗？ 这就囤积居奇啊！ 囤积居奇嘛。他有很好的期货市场，透过期货市场，来买卖，导致中国变成最大的受害国，就你刚才讲的问题，就是国际进口通货膨胀更严重。 我是听他们这个有银行工作的人还给我讲的，我都觉得是一种阴谋论呢、就是这 跟你讲的， 就是国际金融大鳄虎视眈眈， 对， 看着中国， 没错， 这是真的吗？ 这是真的。 那他最后能造成多大的这种后果呢？ 好，比如说我随便举个例子哈。今天100块的东西，他给你炒到300块，然后他赚200块，生产者不怎么赚钱，消费者大量亏损，钱都给谁赚了呢？给金融炒家赚了，他就把100块拉到300块，然后卖给你，他赚中间差价。 哎呦，可是问题是现在这个粮食价格这么升的那么快，不是一直有一个说法，就是因为现在很多的比如说基本的这种玉米啊，这种东西拿去做这个食天能源的生产嘛。 对，在稻米呢？稻米不是吧？小麦不是吧？对不对？ 但是我听着这个逻辑，怎么有点像操纵股市的那种逻辑呢？ 你可以想象得到，他可以操纵股市，他可以操纵楼市，他为什么不能操纵大宗期货呢？很简单嘛，当然都可以了。哎，而只是楼市也好，股市也好，你的玩法别人都看透了，都看透之后，你就很难再玩下去了。换个市场嘛， 那这可不可以这么来猜测？就是说，比如说最近一年的这种粮食价格，现在粮食价格是升得很疯狂嘛？ 对， 它这么升得那么疯狂，是不是也是因为很多钱从这个房地产市场转进去？ 啊、哦、不，那是中国的现象，国际金融炒家不是这样子的。国际金融炒家的钱啊，他们能够在最短的时间之内筹集到大量的资金从事炒作，那个资金是流动性非常高的。不是像我们想象中的房地产，不是的，他们国际上就有一笔钱。 按揭问题使得大家对 那个跟国际炒家无关。国际炒家啊，他们之间都是相互 呼应， 相互勾结，甚至和很多政府之间呢都这么干的。 哦，跟政府还勾结、 还跟政府勾结，这一定的。 私下里开黑会吗？ 当然是详细勾结的过程的话，你这是一种 也有可能是默契、 这是默契。 对啊， 真正的最高手段是默契，而不需要讲明。 讲明那就水平就不够，那二流水平的、 啊、心照不宣， 心照不宣。哎，我给你个眼神就知道了。 哎，你说的这个我倒想起，像很多这个我们小股民聊天，那说中国的这个股市，照我们这阴谋论的想法，感觉都是人操纵的， 不是， 我们只是在其中臣服而已。 不是这么简单，因为今天中国的股市，第一，它没有期货啊，第二，我们基本上还是封闭的，因此国际炒家要操纵中国股市本身 是很困难， 是很困难，但是可以做。 怎么做？ 你还是可以，比如用人头开户啊， 啊，这样， 对对对， 比较间接， 比较间接。但是国际大宗期货几乎没有限制，包括石油，包括玉米，包括稻米，那操纵起来就很容易，只要汇集大量资金，疯狂拉抬就拉抬了。 嗯， 那么现在很多国家，比如说一些农产品国家，它限制出口， 没办法，现在。 嗯， 限制出口什么结果呢？你就会使得很多需要买稻米的国家。买不到， 买不到， 然后造成人饿死。 对， 那么只要一有人饿死呢，全球恐慌，恐慌之后呢，这个价格呢 再升， 就更升，然后更图利这些国际金融家。 哎呦，现在看出来这中国它不能自外于世界了，它这个都是 当然。 哎呦，咱们先去一下广告，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。 嗯。 我听这郎教授这说法啊。感觉这个就您是有点中国经济目前的悲观论，是不是？ 不是悲观 论， 我是个现实，我是个 乱麻。 因为大家常常会讲郎教授是不是太过悲观了？那我想反问一句话，我错过吗？我从来没错过，为什么没错过呢？因为我讲这些不是我自己想象出来的，而是根据大量资料调研一定的结果。所以任何人只要走过我一样的分析方法，一定得到一样的结论，这就是科学。 所以为什么很多别的经济学家跟你的观点不一样呢？ 他们也是，我是经过大量调研得出来的结果。你这步你做了没有？ 那是因为这样子，经济学呢，就是，有很多经济学家呢，把经济学变成一种意识形态， 对， 这是就是一种呢，所谓市场原教旨主义，就是说，他那个理论是对的，你知道吧？很好玩的地方就是，我们读经济学的时候，最好的经济学，常常给人一个感觉，就是我们学到一套很优美的一种理论，一种原理。比如说，刚刚我们讲很简单的供需原理嘛， 对不对 ？如果全球对石油的这个需求量，是这个小于供应量的话，那它价格会跌啊，对不对？这是个很优美很漂亮的一个原理，大家都觉得是很数学的嘛，很容易明白。那所以我们相信这个理论的话，那么你就自然会觉得这个理论可以解决所有的问题，那么然后你就开始忽略经验的研究。 这话就讲对了。 嗯， 哎，你这个就是读死书 啊。 你没想到说很多，甚至很多要求说，哎呀，叫这个这个石油输出国多生产嘛，他为什么多生产？多生产结果价更涨， 没错。 他神经病，他干嘛？哎，他还赚不到钱，他何必呢？对不对？ 没错。 但是像你说的，比如现在这粮食价格这么样的上涨啊，哎，假如你是主管国家经济的人，你从哪里入手的？ 那这个一定要国际这个几个大国合作，一定要打击国际炒家，而且你打他你还不能赢呢。国际经济炒家他可以轻松打败英格兰中央银行哦。 哦、是吗？ 当然是啊， 说的调动的资源， 大众资金几千亿、几万亿的调动，你我们这么多国家联合起来，能不能打得过他，还是未定之数呢？ 这样啊， 当然是。 不是，我就钱，就他调动是市场上的金钱。 我就记得当年那个香港亚洲金融风暴的时候，香港金管局就跟他打仗嘛，就是， 就是 很惨烈的， 很惨烈的。 所以你想想看，他这个钱不是那些金融炒家自己的钱，那不是他腰包的钱，他在拿别人的钱来跟你政府打， 而且他弄钱很容易的。 对啊， 很容易的。 现在整个市场流动的那么厉害， 对呀、 对不对？所以我在想，就是现在我看到越来越危险，因为我特别关心粮食问题，就是我看到很多国家都在那种暴乱边缘。 对，因为石油涨价你可以不用，粮食涨价就有人饿死， 这是人命的问题。 只要有人饿死的话呢，那国际炒家就立刻得逞，你就不得不用高价格来进口，否则你的政权有问题。 对 对， 懂我意思吧？ 没错。 所以这个国际炒家呢，就看准这一点。你们只要有人饿死，你就更要用高价来买，所以他价谈越高。 所以那种钱赚的多没良心！ 我天哪，现在这世界上是这局势吗？ 对，所以为什么我会上你这个节目？你知道，我就是要把这个观念要传达 出来， 要说出来，让大家知道这个危险性。 嗯， 你觉得确实是这样的吗？ 因为这是研究结果 啊，你的研究结果 不是，我觉不觉得，这就是研究成果。 那你觉得就是说，应该是像这种问题，就得是国际联合， 国际联合 才能解决这种问题。 那么但问题是说，现在 国际联合也未必打得过人家就是了，但是还是联合。 那我就外行了，不明白。那你说我英明的政府领导人难道还不知道吗？身边那么多经济学家， 金融啊，那是靠水平的。 理解我意思吗？金融要做得好，那你要有第一流的智慧跟第一流的技巧，还有最多的资本，那么人才是很重要的。那么我们有没有这种人才？我问你一句话 啊， 我们中国有没有金融操作人才？把这句话放在这里，但我就不把话讲明了吧，讲明伤感情嘛。有没有人？ 因为现在很多问题是第一流的人才都已经就变成炒家的人才了。 对啊，你是没有人才啊。 他们那么厉害， 你不怎么对付别人。 对啊。 哎呦，听起来觉得有点危机啊。 那就是靠水平。 那哎，如果这真是像你所预言的这样哈，如果始终没有一个有效的遏制政策，那么会出现一个，或者在多长时间有可能会产生一个什么？ 已经开始嘛，就开有人开始饿死了嘛。 你比如说， 你看到了吗？ 看到海地， 对啊， 国家差点要闹革命了，对不对？那么非洲有那么多国家，已经有人要饿死，一天比如说一美金， 对， 那能吃什么呢？你说一天平均收入如果是一美金的话，现在， 但是咱们国家这种这么大的大国， 我们没有这个危机。但是中国没有危机，不代表别的国家没有。只要别的国家有这个危机，他就必须得高价进口。 那么 他们就得 逞强。 那我们就是，你只要有人用这个价格去买，这就市场价格了。 啊， 理解我意思吗？那理解的，我们也得用同样价格去买了。 真是人才啊！哈，说了半天，人才难得。锵锵三人行，广告之后见。 现在我在想一个东西，就是从刚刚我们讲金融炒家他们怎么赚钱，我就在想，在香港啊，我们很多香港人现在都有这么一种感觉，就在香港呢，一个你普通的做实业的一个打工仔或怎么样是赚不到钱，你就做金融， 对， 才是一个最赚钱的行业。 嗯， 所以现在第一流的人才都去搞金融， 没错。 然后慢慢这个社会变得很奇怪，比如说我举一个例子，我看着我的自己的同学，我一个同学毕业之后呢，去做化工啊，真的很做一个工程师， 那就很惨。 对，那现在就活得很惨。比如说两夫妇， 对， 两夫妇都是白领，都是大学毕业，都是专业人士，然后买楼啊什么就很困难。 对。 那我另一个同学，去美国念金融，那么后来呢，有幸进入大行，慢慢爬上去。现在他在香港住半山的那种豪宅 apartment， 没错， 公司出钱给他租，一个月租金是十几万港币啊， 没错，一个月哦， 一个月啊，是一个月啊。 对，然后那我就讲一句话，这个世界上不能没有你那个学化工的同学， 对啊， 可以没有所有的金融学家， 对啊， 可以，你这个整个金融可以不要，地球照样运作得很好， 对啊， 文明依然可以延续，但如果缺了工程师，缺了制造业，缺了生产者。 你比方说赈灾的时候没有这些人士， 没有帐篷怎么办？ 对，没有帐篷怎么办？ 没有金融学家无所谓。 对啊， 但现在就是变动情况了。 但是我原来理解金融的这个作用，它使你财富增加的速度 没有，那只是不是这样子的，泡沫增加的速度。 现在我觉得这个世界就是 财富是靠生产创造的。 靠实业创造的， 靠 实业嘛， 对。 所以我觉得，就比如说在香港，我们感觉很深，就我们这一代的很多年轻人觉得，这个很多很不公平。 所以 说，大家付出那么多的努力去做一些事情出来，但是怎么到最后你会发现，怎么钱都被这帮人赚走了？ 是啊，不是你的观点让我想起那本书啊，叫《货币战争》啊，感觉全是玩钱的。 不是那本书写得太简单了。 太简单了， 如果国际炒家的水平就这么多的话呢，我们可以放心大笑了。那只是大概1%的水平都不到吧？ 你能不能给我们讲讲他们这传奇？他们这水平能高到多么神秘的程度？ 是你《货币战争》那本书里面的100倍以上 啊！ 太简单，那本书写的。 你给我们讲讲有这样的事实吗？ 当然，我刚讲都是事实。比如说你炒大宗期货，《货币战争》谈过吗？它可以押宝押在你国家要死人饿死人之的情况之下的话，你不得不买，高手啊！ 哎呦， 这就是国际金融。 而且呢，货币战争呢，把东西太简化成就是说成是只有这个罗富奇家族， 对， 罗斯切尔德家族， 罗切尔家族，对， 对，说成就全是他们家搞的，这太简单。 18、19世纪是的，但现在不是了，现在很多了。 但是一帮人， 对， 但是要照你的这种观点，如何把这个注意力、把资源？要集中在实业上面呢， 那就需要政府出面了。 好，说了半天，你这都是政府强力干预。 你说日本、韩国哪个不是政府出面的？ 对啊， 台湾的高科技不是台湾的当时蒋经国出面的吗？都是一样的嘛。 因为这个东西我很有体会，就因为你看以前我们讲亚洲四小龙， 对， 亚洲四小龙里面呢，香港是唯一一个没有做过本身很大的产业转型的， 对， 他就 靠地产，靠金融， 对，就靠 他把他整个制造业转移到珠三角， 对对对 对，然后所以他就完全没有香港到今天没有一个像台湾、南韩或者新加坡这么厉害的一个国际的一个生产的品牌，没有，他就没有。 你看当时我记得香港的这个金管局啊，就是亚洲金融风暴，当时要阻击这个金融大鳄的时候就有过争议，就说你要是这么干了，本身呢也有一个与自由市场的这个制度啊，好像有所妨碍，信誉上有所影响。 是胡说八道， 胡说八道， 他们不是 人都胡说八道， 不是不是不是，那时候说我不说你胡说八道，说他们的观点是不是这么说的？你今天国际金融只要狙击你怎么办？你被他狙击的什么代价知道吗？老百姓要付出惨重的代价，说你要不要你要不要跟他对抗？肯定要对抗， 但是你如果不跟他对抗，你刚刚讲那个是破坏声誉，破坏声誉指的意思可能就是评级机构， 对啊， 把你评低几分， 无所谓的。 那你评， 你看这次索罗斯狙击香港，股指从18000点跌到6660点，老百姓损失1/3的财富，股价不房价跌了60%左右，都是这些钱去哪里了呢？都被国际金融炒家索罗斯等人席卷一空，这是他们狙击的结果，你能不对抗吗？ 但是我觉得你说像我们，你说我们改革开放很重要的一个功绩，不是就说国家放开吗？放开才有了活力吗？ 放开 如果又进入很多干预， 放开要有规则，放开要有法治化的游戏规则，来规范你每个人行为，否则就是大欺小，强欺弱是一定的。 因为我们因为中国现在其实还处在一个建立市场制度的阶段，我们不能假设这个市场已经存在，但我觉得现在很多的想法就假觉得市场已经存在而且运作的很良好，我们把它现成的东西交给它就行了，不是这样，我们现在还在建立它。 对，你要从头开始，从根基开始建立这个市场，你一开始就不管，没有规则，没有规则什么结果呢？那一定是大欺小，强欺弱，就是现在 你丛林法则， 丛林法则，这是一定的， 就是不公平的现象， 就是不公平开始了， 所以是产生 谁有钱谁有权利， 对， 谁就能够， 这是中国社会现在一个特别严重的问题，就是说那些所谓就大家俗话说黑了钱的， 对， 现在怎么办？其实我觉得也很两难呢、你是追究他还是不追究呢？好像追不追究都会引起一些混乱，是不是？ 对。